朝鲜植物学者集体新近编纂了图书植物名称分类词典，这部图书共两卷，收有种子植物名称和孢子植物名称，共达数万条词。这部图书将植物按其属何种加以分类，并编辑其学名和五种外文名称，因此使用很方便。它以国内植物为主，还把世界各国的主要植物加以正确分类，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种子植物和孢子植物名称对应词典，而是一部形式新颖的植物综合词典。